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教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声春雷，到如今双一流大学如火如荼的建设，从靠高考改变命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励，到如今让有意愿上大学的人都可梦想成真，从1977年的冬寒料峭，到2018年的春暖花开，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让我们一起聆听不同行业领军人物的求学故事，一同感受国家40年的教育发展变化。 越聆听越成长，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国庆假期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了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我们邀请了6位教育、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通过他们在不同年代的求学经历和个人成长的讲述，我们可以真切体会和感受到国家40年的发展巨变。那么今天我们访谈的嘉宾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他说：“学海无涯乐作舟。”他说：“中国人的诗心未死，诗情犹在。”他对历史事件旁征博引，历史叙述妙语连珠，在不疾不徐之间圈粉无数。他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从1992年入读中央民族大学到北大继续深造，10年求学之路，他一直潜心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从2007年初登百家讲坛，到2013年担任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节目的点评嘉宾，他的语言平易灵活，温香四溢。 武则天呢，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了。有关这个女人啊，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许许多多的谜团需要我们来一一揭开。 我说这是中国人的诗心未死，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基因深入到中国每一个人的血脉之中。 为何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情有独钟？在当今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化历史观去审视过去、预判未来？如何在教育领域打造文化自信，并传承给下一代？传诗词之情，扬文化之美。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对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城市广播特别策划的《三代人的求学梦》访谈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蒙曼老师您好。 你好。 大家好。 那么首先呢，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快问快答哈，我们先来热热身哈。您的身份有很多， 不仅是大学教授，同时还是历史文化学者，多档文化节目的热门嘉宾。这么多不同的身份哈，给您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呢？ 你觉得这是很多身份吗？这就是一个身份。这所有的身份加起来都是教师。所以我觉得这里头不存在一个特别需要转化的空间。因为我在大学也是讲课，参加文化节目呢，其实我也把自己放在一个跟大家讲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白讲坛呐、十三会等等，我都是觉得是想要跟人表达一点什么，所以这个身份是交叉的，也是一致的。 您参加过多档的文化类的节目啊，包括网络的还有电视的，就您个人而言哈，您更喜欢哪一个节目？ 我可能感情最深的仍然是百家讲坛。因为那个是最开始。最开始我知道可以通过公共平台把自己的所知所能传播给那么多的人，我想可能后来都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延续和在这样基础上一个探索。 您看，从讲台到银幕，您的学生从几十个几百个到现在的上百万上千万个，每一次您的出场给我们的感觉都是谈笑风生，镇定自若啊。故事可以百转千回，但是观点总是一语中的。所以说很多人是用这句话形容您的，他们形容您有指点十万雄兵的气场 哇，您才十万呢。 您觉得这种气场从何而来呢？ 气场哈，这是当年韩信说刘邦的，说你指挥十万人就够了。说我呢，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嘛。其实这个什么叫气场啊？气场就是我们想要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听众。那如果我的心愿越大，可能我想拥有的听众就越多。所以可能是从心愿来，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把我的知识变成他们心中的常识。 您看咱们今天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报道哈，如果让您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国家这40年的巨大变迁，您觉得会选用哪一个词？ 我能用一句话吗？ 可以，没问题。 OK， 您甚至可以用一句诗。 那就像你说的，用一句诗。我觉得最大的感受，40年，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紧张，是红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继洋务运动、五四运动之后，改革开放迎来了第三次西学东渐的浪潮。但是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不能忘记中国文化的根。其中，以蒙曼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者开启了文化寻根之旅。1992年至2002年，从中央民族大学到北大，10年求学之路，蒙曼一直潜心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蒙曼坦言自己有盛世情节，之所以选择隋唐史的研究，是因为想看看盛世是什么样子，怎样才能走进盛世。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的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 先从您的童年开始聊起。因为在您童年的记忆中，它是充满着书香味儿的，它是诗书相伴的一个非常自由美好的童年哈。在您童年记忆当中，父母就特别的爱读书爱学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熏陶下，您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书。还记得童年的时候读过哪些书让您印象最深刻吗？ 我记得有一次逃学看书，好像在教育台不太适合说哈，但是确实是，当时逃学归逃学，看书还是回去看书了。看书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我偷出来的是《福尔摩斯探案集》，然后我爸爸那天正好有事，他回家了，他没有立刻教训我，他说：“哎，这个书你可能还看不懂，因为我当时在上小学嘛。”他说：“我给你推荐一本。”然后他就给我拿出了《红岩》，然后后来的结果是，《福尔摩斯探案集》我也看了，《红岩》也看了。当然后来《红楼梦》什么都看了，所以我说可能书看了很多，但是我觉得 记忆更深的是书背后的这些事情。 嗯， 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教育的命题。 嗯， 我一直深深的感激我爸爸没有当时把我的书给我撕掉或者藏起来。他说我给你再推荐一本。 嗯，他给你一个足够的成长的一个空间。 是是是。 嗯，您看在那个时代，我们再回想起来，能读上一本好书，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吗？ 嗯，其实也还好。 嗯， 因为我成长的时候是在80年代初期了。 嗯， 那个时候正好是我们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然后文化也是迎来科学春天，文化的春天，然后一大批书都开始能够买到。 嗯，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人的热情空前高涨。 嗯， 反正我当时我在县城，我们县城的新华书店当时就是我们心目中很神圣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我倒觉得还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时代，然后一下子我们那个生活变得五彩斑斓了。 嗯，就那个时代大家没事都会去新华书店里面去看书。 哎，是的。 嗯，不像现在都是在玩手机。 没错没错没错。嗯， 您看就是80年代那个时候，您觉得人们对于知识的一种渴求是怎样的一个境界呢？ 那举一个例子吧。 嗯， 你说哲学说也好，美学说也好，是不是我们现在一听就有点觉得太高大上了？ 嗯， 可是我上学的时候，就是高中也好大学也好，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几乎人手一本李泽厚的《美的历程》。 哇，那现在真的是 对，这是一个美学书。嗯，对不对？还有弗洛伊德当时也是人手一套弗洛伊德。很多很多的书，就是大学生觉得如果不会弹吉他唱歌是男生就没法追女生了。 啊， 那当然如果你要是没有一本美的历程做基础，不能讲讲汉代是质朴的，魏晋是追求精神的，不能说是这些的事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人聊天了。 嗯，你看没有一点文学修养，谈个恋爱都没法谈。 没错没错， 小伙子追不上姑娘了。 没错。 嗯，你看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这个互动问题哈，也是我们之前微信网友提问的。 嗯， 也是为家长提的问题，可能也是大多数家长苦恼的问题。 嗯， 说我们家孩子就是不爱看书，怎么能培养孩子爱看书的这样的一种气质呢？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建议？ 嗯，我想就是这些家长是不是自己爱看书？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先问问自己，我爱看书吗？嗯，我爱看书，我为什么爱看书？ 嗯， 我看哪些书的时候我爱看？然后就可以跟孩子产生同理心了。 嗯， 我觉得现在不见得是孩子不爱看书，而是孩子不见得爱看大人指定给他看的那些书。看书是要有自由感的，而且呢，看书是要有氛围的。在家里头，父母都在那打麻将呢，或者父母在那玩手机呢。 嗯， 说我孩子就爱看书，有没有？有，是少数。 嗯， 一个家庭父母也在看书，让孩子从小觉得这个是有乐趣的。 嗯， 孩子爱看书的可能性就大。 嗯，您看您爱看书其实就是从父母的这个 没错没错 熏陶下来的哈。 没错， 其实父母就是老师。您也谈到过自己以前特别想也想成为老师，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中学教师，能够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自己都是非常开心的。 没问题。 啊， 就是这个样子。 哎，那90年代那个时候想当老师的人多吗？会有很多人选择教师这职业吗？ 非常非常 非常少。 因为我们国家设立教师节也是在那个时候。 啊， 为什么设立教师节？ 嗯， 确实是因为当时教师的工资水准也低。 嗯， 社会地位也不高。 嗯， 然后人们对这个教师这个行业评价度也不高，所以没有太多人愿意当老师。 嗯，哎，那时候为什么您会选择从事教师这个职业呢？ 嗯，我想可能还是因为我父母是老师，我在学校里长大。 嗯， 而且我能看到学生多爱老师。 嗯， 因为我妈当时是给整个中学的老师做英语培训。 嗯， 因为我们当地啊很多乡下中学是开不起英语课的。 嗯， 她去培训那些零基础的老师，让他们会去教英语，培训半年教一年，培训半年教一年，是这样做的。 嗯， 然后她一天上8节课，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工作量。 8节课啊？ 对，8节课持续讲下来。 嗯， 后来学生们走的时候就抱着我们家那门在哭啊，说孙老师啊，我舍不得离开您啊。 嗯， 这个我回去那教育如果有问题我怎么问您呢？我就能看到老师在学生心目中这个地位何等神圣。 嗯， 所以我就很想当一个那样能够有影响很多人的生命。 嗯， 甚至通过他们再影响更多人。 嗯， 想做这样的一个人。嗯，我想可能还是因为我父母是老师，我在学校里长大。 嗯， 而且我能看到学生多爱老师。 嗯， 因为我妈当时是给整个中学的老师做英语培训。 嗯， 因为我们当地啊很多乡下中学是开不起英语课的。 嗯， 她去培训那些零基础的老师，让他们会去教英语，培训半年教一年，培训半年教一年，是这样做的。 嗯， 然后她一天上8节课，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工作量。 8节课啊？ 对，8节课持续讲下来。 嗯， 后来学生们走的时候就抱着我们家那门在哭啊，说孙老师啊，我舍不得离开您啊。 嗯， 这个我回去那教育如果有问题我怎么问您呢？我就能看到老师在学生心目中这个地位何等神圣。 嗯， 所以我就很想当一个那样能够有 影响很多人的生命，甚至通过他们再影响更多人，像做这样的一个人。 我没有想到说自己整整十年的求学之路都是在潜心的研究这个历史文化。 那我想到了，这是我的性格，我就是那种螺丝钉，只要把我安到这儿了，我就使劲往里钻就行了。 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您在报考北京大学博士的时候就选择了历史系的隋唐专业。 对的。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研究方向呢？ 盛世嘛，我们这代人有盛世情节嘛。我出生在1975年，然后我刚刚有记忆就迎来改革开放，然后就看着中国长起来。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家旁边盖楼，然后学校旁边也盖楼，我妈就跟她的学生讲说，你看人家一节课的时间工人盖楼都能盖上那么一节，你这一节要浪费掉了，你的人生就没有成长，你还不如一座楼。所以就是眼睛里看到的耳朵里听到的都是这种很蓬勃的那种场景，所以就觉得可能我终于能够见到一个盛世了。然后就在想什么是盛世，历史上怎么样才能达到盛世这个局面，就真的很想探究一下这里头有没有规律，有没有道路。所以隋唐是中国最大的盛世啊，所以一门心思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说要学隋唐史。 您就想看看盛世长什么样，同时又如何走到盛世。 对对对，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走进盛世。 您看从这个中央民族大学一直到北大两段的求学时光两种不同的读书经历， 里头有没有规律，有没有道路。所以隋唐是中国最大的盛世啊，所以一门心思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说要学隋唐史。 您就想看看盛世长什么样，同时又如何走到盛世。 对对对，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走进盛世。 您看从这个中央民族大学一直到北大两段的求学时光两种不同的读书经历，您觉得带给您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呢？ 很有意思，人这个民族大学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学校，你看到的都是不同的民族，而且这里头有一个可以说一个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温情感。而且呢很新鲜，你每天听别人讲的都是一个你可能没有接触过的故事，你没有接触过的一种思想方式。然后北大呢是一个很有追求的学校，它的理想主义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我觉得民大给我感觉更多的是这种温情和多样性，北大的是那种钻研精神和理想主义。 特别是在中央民族大学，您以前提到过特别能找补自己以前的童年 确实是 有一种 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的人生是从大学开始，因为更早的时候大家在拼命学习学习为考上大学，很多事情我们放下了没有去思考，到大学的时候我们进入了一种相对自由的境界，这时候可以一点一点找补，找补自己的乐趣，找补那些思考的过程，然后充分满足好奇心。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的童年其实是从大学开始， 是在大学的时候继续过上自己诗书相伴的童年。 是的，是的。 那么到了这个上了北大之后，更多的提供给你的是一种科研上的钻研， 对，专业精神， 精神上的自由哈。记得那个时代，您曾经说过，在北大校园里，图书馆是永远不会关门的它永远都是对着学生开放的，想什么时候去读书就可以什么时候进。 这是我们中国史研究中心，中国史研究中心当时这个钥匙是可以给到学生的。 哇， 我们相信学生到那儿去不是偷书的，而是去看书的，所以我们可以黑白颠倒。比方说，我可以一直睡到下午都可以因为我从下午开始到那儿去看书，然后一夜都在那里，有茶水，有点心，有水果。有书有电脑够了，我觉得对一个研究者而言或者对一个学习者而言这个环境是最好的，自在。 这气氛，而且您特别喜欢在晚上读书，是个夜猫子从来不喜欢在白天读书。您看在大学里面包括咱们在课堂上传授的一些历史观包括咱们研究上的一些历史观，它和现在相比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这很难讲，因为历史观嘛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我们在课堂上呢可能更多的希望孩子们把这个历史当作一个学科来看待，某一个学科有某一个学科的精神，有某一个学科基本的理路。但是呢我觉得当我们面对整个社会的时候，他人们不再关心他是一个学科他这个学科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而是人们想要问你历史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成年人或者从社会的角度看待历史和我们从大学角度看待历史最大的一个不一样。那个历史仅仅是一门学问，然后这个我们需要寻找历史的意义。 可能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在回望过去的历史给我们的感受也非常不同 没错。 你看这种不同的历史观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那联系太密切了，所以 这个我们有历史哲学家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嗯，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随便举一个例子，我还有一个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女性史， 嗯， 那为什么女性史可以现在上升为一个领域？那就是因为女性很强大呀。比方说你很强大啊，你现在在这儿独当一面，我也在这儿侃侃而谈， 嗯， 所以我们在社会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了，有了分量了，有了分量，我们才觉得啊，自己的身份是值得尊重的， 嗯， 那么。之前妇女的经历也是值得探究的， 嗯， 那在更早的时候，你比方说司马迁那个时代，司马迁是最伟大的学家，司马光也是非常伟大的学家，在他们眼里妇女就没有分量， 嗯， 所以说就是一个时代会缔造命题，也会缔造人们对这个命题的一个基本判断。 嗯，您研究女性史哈也是您的一个研究方向， 嗯， 您觉得研究这么多一路走下来，我们现在女性的地位和以前相比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嗯，以前女性是属于家庭的， 嗯， 现在女性是属于家庭和社会的， 嗯， 而且她的社会身份可能越来越明显。 嗯，这个也是我们整个时代的变迁给我们女性赋予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定位哈。 从大学课堂上的老师到面对亿万观众的节目嘉宾，把人文知识变成老百姓的常识是蒙曼的初心，而他一直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出来，说到老百姓的心里去。从登上百家讲坛到担任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节目的评委，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他积极投身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习和传播之中，以深厚的学养和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的点评，在不疾不徐之间唤醒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从班婕妤之后，团扇是一个异象，秋扇见鹃这个事情啊，一个作为帝王的人都不怎么愿意用这样的东西，因为他这个异象就不好。但是呢，李煜还偏偏喜欢吟风弄月嘛，所以就动摇风满怀，很清静，很清高。所以呢，这个宋太祖就跟他讲了，一怀的风能有多少啊，是说你小家子气，这个好风凭借力。你像刚才这个康老师讲大风歌，那得多大的怀抱才能把这大风揽进去啊。所以说呀，他不过就是一个好的翰林学士。那赵匡胤自己是什么人？赵匡胤自己没有文化，他是一个军人出身嘛，但是他其实也写过月亮。那赵匡胤写月亮写什么呀？为离海底千山岸，才到中天万国明。你这个月亮一出来，那气势就不一样了，那多少人的怀抱也揽不住这个月亮了。所以说有帝王诗，有文人诗，李煜真是该是一个文人，没想到当了帝王。所以人呢，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的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 那么在2002年博士毕业之后，您又继续回到了中央民族大学任教， 嗯， 终于圆了自己的教师梦哈， 嗯， 都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课堂上对于孩子传递正确的历史观是非常必要的哈，那从事这个教师这个职业之后哈，在这个层面上你有什么一些新的思考没有？ 嗯，我的想法哈就是，学历史也好，讲历史也好，一定要关心现实， 嗯， 这可能是我这些年最坚持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是以现实为视角去回顾历史的， 嗯， 而且呢，我们其实希望历史能够帮我们指引未来， 嗯， 你无论是回到过去还是指引未来，其实落脚点都在现实， 嗯， 而且学生啊，如果他不明白现实的话，你让他明白历史，这是做不到的。你比方我们讲直观史，他连现在中国的政治结构都不知道，你指望他去理解几千年前的政治运作，这也是很难做到的。 嗯， 那如果你要连现在的社会问题你都可以漠视啊，我说现在中国有什么问题啊，他不知道中国有什么问题，那么你怎么能知道古代那些纷纭复杂的社会问题？ 嗯，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比较强调的一点。 嗯，过去和未来的连接哈，就是现在哈。 没错。 那么我们需要用怎样的历史观去审判我们的过去，同时又去预判我们的未来呢？ 客观。 嗯， 客观公正，就是不要为了什么而什么。 嗯， 就是虽然我们的落脚点在现在，但是历史不是为了给现在背书的啊，就是我用历史来证明，证明只是一部分，但是证明要非常踏实的证明，不是我有结论在先。所以历史一定要带着一种敬畏的态度。 嗯， 我不预设结论，但是我知道我的落脚点在哪儿。 嗯，其实这个是在您2002年读过 博士毕业之后哈，您开始从事了中央民族大学教师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您开始参与了社会的活动， 嗯， 5次登上了百家讲坛， 嗯， 成为了这个节目开坛以来最为年轻的一位主讲人哈。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和百家讲坛结缘呢？ 嗯，一通电话。 嗯， 电话打给我呢，说你知道百家讲坛那个栏目吗？ 嗯， 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家没有电视嘛，我从小没有看电视这个习惯。 嗯， 所以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说好吧，不知道。那我告诉你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我们这个节目是想建立一座学者和大众之间的桥梁。 嗯， 我说好，我认同你这个宗旨。然后他说那什么时候可以拍一个课程呢？我说、啊、什么什么可以。好，就从此开始了。所以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理念相合。 嗯、 我也觉得。你历史也罢，中文也罢，作为人文学科，你的知识要是不能转换成老百姓的常识的话， 嗯， 那这个学科的意义就是大打折扣的，等于自己在那个象牙塔里玩精致的游戏， 嗯， 我们自说自话是没有那么充分的意义的。 嗯嗯，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哈，对于大众，也正是因为大众这个词儿， 嗯， 然后让您最后决定去参加百家讲坛， 没错， 因为您把。想把您心中的这个历史观，一直历史这门学科传递得给更多的人。其实这个契机不仅是让您从讲台走到了银幕，同时也让您有一个契机，让您把这个历史学科传递给更多的人哈。您觉得这个契机对于历史学在社会上的传播起到了一个怎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意义太深远了，因为事实上更早的时候，在近代以前，历史和社会的连接也相对更紧密一些，但是它通过什么来联系呢？你比方说说书啊、唱戏呀、很多忠孝节义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就根植在老百姓的心里了。但是后来呢，这些形式慢慢的隐去了，那所以人们或者我不知道历史，或者我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但是中间缺位一块什么呢？就是大家其实都可能是历史爱好者， 嗯， 但是他并不真的了解历史，而社会也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产品让他去明白。我们现在提供的是什么呢？比方说宫廷剧，可是宫廷剧呢有宫廷剧的巨大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想填补这一块空白。我们并不针对专业求学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有历史感的民族，就是想把这样的一个有历史感这样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给接续下去。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为您制作的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我们继续走进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 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枝。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为何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情有独钟？在当今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化历史观去审视过去，预判未来？如何在教育领域打造文化自信，并传承给下一代？传诗词之情，扬文化之美。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对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从大学课堂上的老师到面对亿万观众的节目嘉宾，把人文知识变成老百姓的常识是蒙曼的初心，而他一直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出来，说到老百姓的心里去。从登上百家讲坛到担任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节目的评委，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他积极投身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习和传播之中，以深厚的学养和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的点评，在不疾不徐之间唤醒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的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 中国成语大会、中国的诗词大会，我们的中国文化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这样的一个高潮哈。 是的， 还记得一路走来，当初您选择参加社会活动的初心是什么吗？ 就是大众。 嗯， 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大众需要人文教养， 嗯， 那需要我们进行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帮忙，就像我们也需要别人从别人的专业角度来帮我们一样，我们需要医疗知识，所以我特别希望医生能够普及一些健康的一些基本的常识。 嗯， 那我们需要这个物理学知识，我也希望有人告诉我那个灯泡不是你随便想拧就拧的。那我们恰好掌握了历史知识，希望我们这些东西能够帮到普通人。 嗯，就是自己的一个初心，一个喜好哈，我就是想把我自己心里说的讲给你听， 对，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哈。听说在每一次上节目之前，您必须得先过了父母这一关。 嗯， 就比如说录节目之前，必须父母先搬把椅子坐这儿，您把要上的这个录播的节目的内容先讲给父母听，只有他们这一关审核通过了，您才可以去录哈。 您说那是百讲坛那个时候， 嗯， 可能现在不用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对我要求很严，因为他们是两位优秀的教师，然后他们老觉得我还不那么优秀。他们其实不光要听我录节目，我爸爸还会去帮我看一下我那个卷子，他总怕我给学生合分合错，他认为非常重要，因为学生他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评价。他们其实不光要听我录节目，我爸爸还会去帮我看一下我那个卷子，他总怕我给学生合分合错，他认为非常重要，因为学生他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评价嘛。然后认为我数学比较糊涂，万一我给人家多加20分少加20分那不行，他给我合一遍分。好，那录白讲坛他们认为这个更不得了，这是对那么多人来说， 对， 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那就会影响更多的人，所以那时候他们说你必须在我们面前讲，不是一遍是3遍。 嗯， 他们搬两把椅子坐在那儿，我连续讲3遍之后才能够到讲台上去讲。 嗯，你看面对大众传播，其实身上的责任担子更重， 是是是， 心理压力也特别大哈。 没错，他们就说我们是普通人嘛，我们都不是学历史的，其实我父母都是学英语出身。 嗯， 他说你跟我讲，如果我能明白了，那么好，所有人就能明白。 嗯，先把父母当听众， 没错 啊，我们先来操练一遍哈。 是是是， 您看以前咱们是在课堂上讲， 嗯， 后来是到荧幕上讲，有这么多的人去收听哈，您觉得在课堂和荧幕上有什么区别？ 嗯，最大的区别是在课堂上我们希望培养的是专业人士， 嗯 嗯，而大众呢我们希望告诉他的是专业知识，所以一个是让他去明白他应该怎么样去探索问题，一个我们需要告诉他这个问题大致的结论是什么样子的。 嗯， 这可能是最大的区别 啊。课堂上讲课哈，你面对的其实都是年龄相仿的学生哈，但是在荧幕上讲课面对的是大众，他们的这个社会阶层还有年龄阶层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对于大众去传播这样的历史内容，您觉得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我觉得确实我们中国是靠历史活到今天的，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哲学 没有像西洋哲学那样成为那么庞大的体系，并且影响这个民族的性格。科学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有二十四史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然后这个历史呢缔造了我们的民族性格。那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民族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本身积淀在内心的民族性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你就知道了啊，我是从哪儿来的，我为什么像我今天这个样子思考问题，我为什么这样来要求孩子，而不是像哪一个国家的一个外国人一样。哎，这个什么来解决？是历史来帮你解决。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走到今天了。你这个轨迹是有一个前定的，所以就是想跟老百姓探讨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什么呢？这个背后就是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问题，也是每个民族的独特性的问题。 您看，从百家讲坛到中国成语大会，再到中国诗词大会，我们能够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中国人关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哈。您是从什么时候感觉到这种关注度的？ 大约也就是从我们开始做节目前后，但这几年非常非常明显。 对对 对， 尤其是近几年哈，就 是 中国诗词大会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诗词热。无论是男女老少都是在看这个节目。其实中国人他是喜欢追求美的，他有一颗追求美的心哈。 没错。 您觉得这种喜欢和背后您看到了什么？ 我就看到我们民族精神生生不息啊。其实我们中国留下了什么呢？我们当然考古留下了很多东西，我们博物馆留下了好多东西，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留下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呢，和我们的先辈和我们的古代人一样，就像你说的，有一颗追求美的心。我们始终想要以我们中国非常独特的那种方式来表达我们对美的追求。所以这才是诗词大会能够赢、能够收视率这么红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呢。不是说它有多难啊，我们去选一些大家都不会背的诗，然后有一个选手会背，不是那个样子。而他在唤醒嘛，然后他说到一首诗啊，春眠不觉晓，好多人都想，哎呀，我三岁的时候就背过春眠不觉晓啊，我有多少年没有想起过春眠不觉晓了。哎，这样就能够形成一种全民的文化呼应。所以我觉得就这种呼应感是可能我们在这几年体会最深的一个问题。助根溯魂，原来我也一直这样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呀，或者我们民族吧，像一棵树，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好呢？那根长好了，这个树就能长好啊。叶子重要不重要？叶子当然也重要，它吸收养分，它吸收阳光，但是呢根深才能叶茂。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重拾我们的文化热情，是我们一下子探索到了我们精神的根，并且我们现在非常愿意培植这个根。那这个根跟我们的每一个叶子打通之后，我想无论对这个叶子还是对于根还是对于树，可能都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以别的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灵魂。 2017年，蒙曼品最美唐诗节目在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上线。 熟读唐诗300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今天跟大家分享李白《子夜吴歌》的第4首《东阁》。明朝一始发，一夜续征袍。素手抽针冷，哪堪拔剪刀。才逢寄远道，几日到临洮。一直觉得呀，子夜四时歌这个题目本身就特别有诗意。春天怎样，夏天怎样，秋天怎样，冬天又怎样，四季的风物也正是四季的心情，让人就在这样的季节轮回里度过一年又一年。可是四季到底应该是怎样的风物，怎样的心情呢？宋朝的吴门会开禅师写过一首诗，到现在还广为传颂。他是这么说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真是一位高僧写出来的诗，让人把一切挂碍都放下，心头全无闲事俗事，这才能享受人间好时节。可李白不是高僧啊，我们最喜欢他的地方恰恰在于他是谪仙人，却又那么热爱人间， 热爱人间的名山大川，热爱人间的美酒佳肴，热爱人间的功名利禄，也热爱人间的儿女情长。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蒙曼一直在探索传统文化如何跟随时代发展，更好地走进百姓心中。节目仅上线10天，播放量突破300万，而接下来的势头更是远超预期。 其实上线的仅10天哈，平台的这个播放量就突破了300万哈， 现在是2800万， 和您之前的预期结果是一样的吗？ 完全不一样， 超出了您的预料。 对，因为当时喜马拉雅在跟我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很想讲唐诗三百首， 嗯， 他们说这个命题太小众了，那这个诗这个东西又不当吃又不当喝又不影响晋升，这有多少人听呢？我说有多少人听，我讲给多少人听。他们说 OK， 那可能就20-30万吧。我说20-30万都没有关系，可是没有想到现在是2800多万，所以可能我们都对这个形势有一种误判。说明什么呢？社会的期待可能远远高于我们对社会的认识。 您觉得您的节目哈吸引大家的原因有哪些点？ 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是外行，真的是我是外行，因为我是研究唐史的。虽然我们做唐史的人一定会接触唐诗，但是我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唐诗的人，因此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读唐诗时候的感受，这是一回事儿。另外呢，我们学历史有一个必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喜欢追寻背景，这个诗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它背后跟社会的关系是什么，跟诗人人生的关系是什么。哎，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学科优势，感受的和这种对客观性和背景的追求。还有什么呢？还有可能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到审美的爱好，我深深的爱这个事情。虽然我不是专业做的，但是我愿意把这份深爱表达出来，可能这个就是大家心灵能够共通的地方。 其实在传统文化传播领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就是教育，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您觉得未来咱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基础教育传播的方式上还有哪些点是可以突破的？ 传统文化在基础教育方面，我觉得可能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传统文化进校园呢，需要培训教师，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去形式，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能够让传统文化在中国在校园里生根发芽，可是所有这些力量都抵不上一个教师的力量，因为教师真正引导着孩子们在学习啊。我们当然承认教育的主体是学生，但是教育的主导者永远是老师。如果你一个老师，你说你给他一首诗，他不知道这个诗到底美在哪儿，他只能公布标准答案，或者你给他一段历史，他不知道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啊，而只知道公布标准答案，或者你给他一个哲学命题，给他一段《论语》，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还是公布标准答案，那么所有的我们进校园的那些点就都没有魅力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教育我们需要加强对教师的投入，因为这一代教师啊，大概是真正投入时间来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过去并不是那么多，所以我就希望先从教师做起，教师产生真爱，无论你真爱的是什么，你真爱的是《论语》，还真爱的是《史记》，还是真爱的是唐诗，但是先把教师这个短板补齐，那么教学的创新和就是花样翻新的。另外呢，就是进教材啊，第一进教师心里，第二个进入教材的这样的一个选拔体系里，把真正富有智慧的，能够引出经验教训的和富有审美情趣的意趣的那些好的文章放在教材里，而不是说我们教材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挑选，哎，这样可能我们的传统文化进校园或者进青少年心中就能砸到实处了。 青少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主要群体。2017年，国家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为让传统文化更好地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教育部注重落实传统文化教育进教材、进校园。今年1月，教育部公布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强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比重。

还将如何更好地传承这种文化自信？ 嗯，我觉得未来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工作，梳理，梳理和普及。梳理是什么呢？我们的传统文化呀，根植于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和今天的社会其实已经有极大极大的差别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文化梳理清楚，看哪些是可以和现实无缝对接的，并且可以指引未来的，我们把这些给接过来，把它发扬光大。那看还有好多传统文化之中有没有糟粕？有的呀，你三纲五常，我们经常就会这样说，说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因为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妻纲，和我们现在理念格格不入了。 嗯， 但是仁义礼智信，我们现在听还是好的。 嗯， 所以我说梳理这个工作特别重要，我们把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知道哪些该留，哪些不该留，哪些可以转化，那我们才能够想出一切有效的办法，让他在今天的人乃至未来的人心中生根发芽。 嗯，我们留下的全部都是中华民族的精华。 哎，好的，要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从来不只提传统文化，我们会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嗯，那您觉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自信对于国家对于教育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和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命题。 嗯， 对吧？我们国家嘛，要想延续我们这个几千年的传统，越走越好，我们不能丢掉这样的一个属于根和魂的东西。那教育呢，其实教育对象是什么？是人，对不对？教育不是说我把任何一种学科给发展起来，是我们把人给发展起来。那人也是需要一个有灵魂的人嘛，所以我说他可能对于国家也好，对于教育也好，都是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指引和最重要的一个落脚点。 嗯，我们也一直非常开心像您这样优秀的教师能够走进我们的大众，去传播更加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哈。那节目的最后，请您选一首诗吧，为未来自己奋斗的这40年作为一个总结。 一首诗哈。 嗯， 我想选唐诗三百首里头最后边的那一首诗。哪一首呢？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为什么呢？我们的文化我相信仍然处在少年时期，因为我们虽然有5000年的历史和文明，我相信后面更长。 嗯， 我们的祖国也是，我相信它仍然处在少年期，我相信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虽然人家都说我们人到中年了，但是中年也罢，少年也罢，不取决于年龄，取决于心灵。 嗯，我觉得就像是您最近出的那本书《四十之诗》里，有一句话我写的印象特别深刻。您是这么说的，您说希望在这岁月的轮回之中看到我们，你我他，我们和他们，古代和今天，传统和未来，就相遇在这如许美好的四十之诗中。也希望您未来能够继续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能够细细地领略穿越千年而来的风花雪月和那历经千年而不朽的袖口锦心。 谢谢， 今天也再次感谢蒙曼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天地人，家国情。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的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节目的相关访谈详细内容，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我们将为您及时推送。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邀请到文化学者于丹，一起来听他的求学和成长故事，继续来听祖国40年的发展变化。稍后带给您的是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国庆特别策划时光秋色大美中国，让我们在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中领略祖国大好河山。 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枝，秋饮黄花酒，冬饮白雪诗。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枝，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

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立波，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中央电视台 CCTV 十百家讲坛节目主讲人之一。 其实啊，望庐山瀑布原来是有两首诗的，第一首呢是五言古体，都是李白的啊，我是指这里选的，我们今天要赏析的是第二首。庐山大家都知道，在今天江西省的九江市这个南边，历来就是文人墨客的最爱之一了。但自从李白吟咏庐山瀑布之后啊，似乎所有的诗都黯然失色了。比如说中唐诗人徐宁有一首《庐山瀑布》：虚空落泉千仞之，雷奔入江不暂息，金谷藏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听上去还行啊，是吧？这首诗据说白居易还是挺欣赏，但后来被苏东坡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了，说这诗的丑恶用庐山瀑布的水都洗不掉，就算放进黄河也洗不清啊！让他自个儿跳进黄河那都洗不清。不过有趣的是，苏东坡他自己呀，也没有认真的去写庐山瀑布啊，大概知道没法超过李白了，所以很狡猾的就跳出了庐山，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山瀑布啊，大概知道没法超过李白了，所以很狡猾的就跳出了庐山，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东坡先生聪明绝顶，另一方面其实也说明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写得太好了啊，抓住了瀑布的神髓，并进行了无与伦比的渲染和发挥，导致后人的一切描绘和形容怎么样都显得寒碜了，连天才如东坡先生也只好绕路说禅。这个很有意思啊，这就像李白登黄鹤楼的时候，眼前有景到不得，为什么呢？是因为崔颢题诗在上头，李白改到庐山上题首诗，后人有景到不得，因为李白的题诗在山头呢，啊，绝巅之作。那么我们就来仔细看一看这首诗它到底好在哪儿。诗的题目啊有一个望字啊，望庐山瀑布，所以全诗也都围绕着望而来展开。什么是望呢？首先是远望啊，瞭望、遥望，对吧？这才能充分领略这个瀑布的全景。其次这个望啊，它是刻意的，它不是瞥了一眼，它不是瞅了一下，它是专心的，它是主动的，它不是偶遇，也不是简单的邂逅。所以整首诗啊虽然短小，但其中有一些曲折微妙之处啊，显示作者的这个独具的匠心与精巧的构思。第一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香炉就是香炉峰，雾气笼罩之上，就像飘着烟的香炉一般。写瀑布却从香炉峰先写起，那么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李白在他的另一首名作叫《庐山谣》，即卢氏寓虚舟，这里面说香炉瀑布遥相望啊。他在另一首《望庐山瀑布》里有说，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可见瀑布就在香炉峰的对面，或者说香炉峰是庐山瀑布的最佳的观景台。 庐山历来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但自从李白吟咏庐山瀑布之后，似乎所有的诗都黯然失色了。对于壮美的庐山瀑布， 古代很多诗人都极尽描摹李瓒之能事，但是却无人能够超越诗仙李白。那么李白是如何描写瀑布的呢？诗的题目有一个望字，望庐山瀑布，全诗又是怎样围绕着望字来展开的呢？整首诗虽然短小，但其中有一些曲折微妙之处，显示了诗人哪些独具匠心和精巧的构思呢？ 李白在群峰之间游览，很可能已经先看到了瀑布的模糊一角，或者在雾气缭绕之中听到了巨大的声响，但又不辨其貌啊，于是他向着香炉峰攀登，即所谓西登香炉峰。在攀登的过程中啊，他仿佛一时忘记了瀑布，转而沉浸在香炉峰的美景中。你看，日光照射山峦，形成紫色的烟雾。不过这里的紫色啊，不能只从颜色上理解。首先，紫色在古代的中国是象征着祥瑞的，往往与道家神仙有关。比如传说老子骑着青牛走啊，就有紫气出现，所以现在还有紫气东来的成语，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庐山中是多有道观，李白自己呢，他又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对吧？所以紫烟有一种超然世外的道味在里面。其次啊，紫色又可以视作一种联想。香炉峰的得名啊，原本不是因为形状啊，很多人以为这个香炉峰长得像香炉一样，其实不是，而是因为烟气。我们现在去佛寺啊、道观啊，常常能看到香炉，对吧？然后香料燃烧之后，浓烟火星相互交织，尤其是在晴天的时候，在那个阳光的照耀之下，的确会出现紫浓烟火星相互交织，尤其是在晴天的时候，在那个阳光的照耀之下，的确会出现紫色。你看100多年前，伦敦对吧，到处都是烟囱，又被称为雾都嘛。当时有画家作画，也把这个鸡色就定为紫色。哎，这是化学燃烧，温度啊、光线啊、折射啊等种种的这个现象产生的景色。所以，既然攀登的是香炉峰，那么联想到香炉紫烟，甚至超然物外，把整座山峰构想成一座大香炉，哎，我觉得这个想象的思维逻辑都是顺其自然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生紫烟的这个生字。 庐山历来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但自从李白吟咏庐山瀑布之后，似乎所有的诗都黯然失色了。对于壮美的庐山瀑布，古代很多诗人都极尽描摹李瓒之能事，但是却无人能够超越诗仙李白。那么李白是如何描写瀑布的呢？诗的题目有一个望字，望庐山瀑布，全诗又是怎样围绕着望字来展开的呢？整首诗虽然短小，但其中有一些曲折微妙之处，显示了诗人哪些独具匠心和精巧的构思呢？ 但凡有过山间行走经历的人都会知道，山间的雾气呀，它是疏忽而来疏忽而散的，有时候走着走着啊，仿佛脚趾头缝里就会生出雾气来。然而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生紫烟的这个生，太细腻了，就不能与这个日照香炉的大画面大气象相吻合。所以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李白他的确是在山中行走，但他的想象力啊， 帮助它突然飞到香炉峰之外，从整体上把握了全貌，仿佛三天就是香炉口，哎，不断散发着紫烟，随风流溢，一直飘到行人的脚下。于是整座山啊，都在李白的笔下鲜活跃动起来。这是李白借香炉峰之名而随手发挥。 对于壮美的庐山瀑布，古代很多诗人都极尽描摹李赞之能事，但是却无人能够超越诗仙李白。李白不仅抓住瀑布的神髓，还对之进行了无与伦比的渲染和发挥。一个望字更是突出全诗独具匠心的精巧构思，作者仿佛在山峰之外看见紫色的烟雾从香炉峰中袅袅生成，于是整座香炉峰都在李白的笔下鲜活跃动起来。那么李白又是如何描写瀑布的呢？ 说了这么多香炉峰的事儿，其实李白只写了一句啊，而我们刚才分析出的美景美境，归根结底只是庐山瀑布的铺垫啊。什么铺垫呢？第一，香炉峰是为了更好的望庐，望这个瀑布啊，突出这个望字。第二，香炉峰雾气缭绕，一路走上去让人对瀑布产生无尽的遐想。还有第三，生紫烟中既透露出超然世外的心情，而且还显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观察感啊，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也就是把庐山的风景从整体上提升到一种大泼墨大写意的境界中。这就为后面继续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李白这首诗从一开始就是气度不凡，飘飘欲仙了啊！第一句的铺垫非常高妙，那么第二句呢就没必要继续高妙啊，那总是高妙后面就很难再翻出惊喜了。一个优秀的诗人啊，要懂得怎样一张一弛，既要充分调动读者的心绪，但又不能过早的造成审美疲劳。所以你看这个第二句啊，遥看瀑布挂前川，平淡无奇啊，一方面交代了西登香炉峰的结果，这是呈上；另一方面又明确给出了瀑布的整体形态和第一印象，这是什么？这是起下，哎，承上启下。第二句啊，虽然平淡，但还有两个字儿啊，需要斟酌一下。一是这个“川”字啊，由于山、川啊这个常常并称的，所以读者啊很容易把这个“挂前川”理解为挂在前面山崖上，啊，有的李白诗的版本就做挂长川，这样可能更容易理解诗境。怎么样的诗境呢？看瀑布从高崖上倾泻在下面的河道里，仿佛挂在长河之上，而这个长河又流经香炉峰下，在李白身下面前，所以又可以叫前川。第二个是这个挂字，它既是实写瀑布的高度落差，也隐约包含着一种比喻。一般而言啊，只有这个帘子啊、帘幕啊才是挂的，但这个比喻啊实在太寻常太小家子气，李白都不稀罕说出来，让你们看看这个天才的想象力啊。所以李白用这个挂字虚晃一枪，蓄势待发。三四两句呢，那是流传千古的名句啊，两句的气势非常之大，但细细读来啊还是有波折有递进的。飞流直下三千尺， 这里白经常有一些神奇之笔呀、啊，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啊，这是极度的夸张。飞流直下三千尺也是这样，虽用了极度的夸张，但仍是实写，仍是把卦字写足。如何卦？是飞，是直，对吧？飞是飞腾舒展的形态，啊，这是瀑布的上端，刚冲出悬崖的时候。而直，既表示笔直的，也表示什么？一览无余。这是瀑布的下端，即将落入河道的时候。所以飞流直下是一个完整的水流下落过程。至于三千尺，固然用了夸张的手法，但说实话，夸张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艺术手法啊，尤其是这种数词夸张，什么三百杯啊，啊，三千尺啊，三千丈啊，啊，那都是信手拈来，吹牛谁都会。为什么李白的夸张就那么夺人眼球呢？其实啊，真正好的夸张，不在于吹出去多远，而在于吹出去多远之后都能拉得回来。也就是说，夸张先让你不信，后让你信，这就造成了巨大的联想空间和情绪上的跌宕。飞流直下三千尺，这也很荒谬。但紧接着说，疑是银河落九天。哎呀，你看天上的银河，无论怎么形容它的广阔辽远都不过分吧，所以这又在情理之中啊。 李白的诗给世间万物披上了浪漫奇幻的色彩，他这神来的一笔惊天动地。香炉峰前飞瀑之上，李白用这千古一遇展现出一个超然世外的灵魂，而这灵魂的寓所就在九天之外的银河之上。也许诗歌中描绘出的世界才是诗仙自身精神的传神写照。那么这首诗还有哪些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方呢？ 细细的读完啊，这四句诗，我们回头再看题目，望庐山瀑布。这个望字中啊，的确包含了太多苦心的经营。我们总对天才啊有些误解，觉得是天赐才华，天纵奇才啊，不费吹灰之力，无需努力。事实上不然，其实这首望庐山瀑布，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付出了艰苦卓绝的思索和锤炼在里面。幸运的是，望庐山瀑布的第一首非常准确地记录了这个李白构思的轨迹，让我们能够充分地领略到这篇名作诞生的艰辛过程。第一首的前半部分是这样写的：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鹤数十里，虚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出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世转雄，壮哉造化功。哎，这一大段几乎就是最后一首的这个脚本草稿。西登壮哉造化功，哎，这一大段几乎就是最后一首的这个脚本草稿。西登香炉峰，那太老实了，对吧？后来就改成了亦真亦幻的日照香炉生紫烟，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鹤数十里。那这三句怎么样？太啰嗦了，后来就压缩成了一句：遥看瀑布挂前川。而这个三百丈后来换算成了三千尺，是吧？数值不变，但字面上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又怎么样？ 字面上更夸张，视觉冲击力更强大。虚如飞电来，这以下四句是最费斟酌之处。本来李白已经想了三个比喻，你看飞电、白虹、河汉啊，就是银河了。后来决定怎么样，舍二保一，穷尽笔力描绘银河的从天而落之势。为了烘托这个比喻，他又加了一个飞流直下啊，这一笔白描，强调落的姿态，为最后的落九天，你看是做足了铺垫。由此可见，李白应该是先写出啊这一首五谷，后来觉得没有尽兴，对吧？在不断加工、锤炼啊，甚至是凝练，这才写出了后面的千古名作。然而，天才终究是天才。即便是《望庐山瀑布》的第二首《震古烁今》啊，在整体艺术造诣上是超过了第一首，但第一首中啊，仍有一个片段透露出掩饰不住的光芒，那就是“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有人甚至认为这两句的境界，那是要超过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两句，它的确包含了后者未曾触及的一层美感啊。后者无论怎样穷极想象，终究是在单调的空间范围内，对吧？但你看前者却是既有日也有夜，既有不断还有还空，别有一层时光在流逝。风景无常的空灵感蕴集其中啊。由此可见，即便是天才的名作啊，也有它的局限。只有美本身是没有极限的，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好，今天我们欣赏的李白的名作《望庐山瀑布》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时光秋色，大美中国。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国庆特别策划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国庆特别策划，时光秋色，大美中国，品读岳阳楼记。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流连铜雀楼，斜阳染幽草，几度飞鸿，摇曳了江上远